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6章。许丽级别并不高，她也不知道西要塞的战略会议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冷清这样级别的人出现在这里的时候，许丽还以为他闯下大祸了。 很抱歉，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冷清惭愧地跟许丽说道。许丽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还有一年他就可以正式地成为军法师了呀。没有人比许丽更清楚他有多想成为一个正式的军人，也只有许丽知道他想要和他哥哥一样成为天鹰法师。即便他培养的天鹰羽毛是灰色的，这份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许丽感觉有些喘不过气了，他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 许丽，许丽驯兽师，许丽驯兽师。 军舍外面突然传来一名后勤人员的高喊，这声音回荡了很久，许丽都没有回过神儿。 我在这儿。 许丽有气无力地说道。 外面有一只红色的天鹰正往你的天鹰哨岗台飞过来，有人认出了那只天鹰，好像是你饲养的，大家不确定要不要将它击杀，你快过来。 那名后勤人员高声喊着。许丽一阵的疑惑，他不记得自己有养过什么灰红色的天鹰啊。 过去看看。 冷清说道。两个人快步离开了王小军的房间，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天鹰的哨岗。周围有一群后勤人员，也有几个战斗人员，他们围在了岗哨台处，想来正在犹豫要不要当成敌人。冷清和许丽到了哨岗台，正好看见一只灰红色的天鹰在低空当中跌跌声声地往这儿飞来。这只红色的天鹰飞得有几分吃力，好几次都感觉好像一下子要摔到地面上似的，可最终还是扇动着翅膀升了起来。终于这灰红色的天鹰近了，它离哨岗台不过50米的距离。许丽瞪大了双眼，满眼的震惊。是的，他从来没有养过什么红色的天鹰，那是因为他没想到那一抹抹红色竟然是触目惊心的血。那根本就不是红色天鹰，是一只灰色的天鹰啊。他满身都是血，头颅上、脖梗上、翅膀上、身躯上还有爪子上，没有一处看不见狰狞的伤口，没有一处看不见鲜红的血，血还在往下滴着，覆盖了灰色的羽毛，把它染成了红色。许丽参军几十年了，见过了很多的生死，早就不知道眼泪为何物，可看到这只满身是血的灰鹰跌跌撞撞落在天鹰哨岗台上时，看到这只灰鹰的背上趴着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少年时，滚烫的泪水一下子喷涌了出来。冷清同样惊呆了，这只灰鹰他把王小军给背了回来。他从那么远的地方穿过了半个血雨腥风的战场，把他的小主人完好无损地给背了回来，鲜血都要流干了，灰色的羽毛通红通红的。这只血统混杂的天鹰落地之后再也没站起来，倒在了众人面前，半折断的脑袋转向了王小军的位置，眼睛里边再没有一点轮动。他死了。冷清见过太多高贵血统的天鹰了，他们的战斗力强悍无比，羽毛雪白至极，可从此刻开始，他的心里边只会记得这只混杂血统灰色羽毛的天鹰。主人如此，驯兽亦如此，令人可敬的只能是无声的哭泣。西湖苏堤杨柳瑟瑟的，冷风吹来像呜咽像抽泣。莫凡跟玲玲可以说是听了整个过程了，更是听到了灰鹰在那片林子里边誓死守护王小军时发出的叫声。最终灰鹰还是把他背回到了西要塞，可莫凡和玲玲的心没有一刻平静过。嘶嘶的声音，图腾玄蛇在莫凡跟玲玲的照看下终于完全苏醒了。 而就在两个人沉浸在王小军的悲愤中时，这条巨大无比的蛇身上的伤势竟然全都不见了，全身露出了青黑色的光鳞，就好像是换了个皮囊一样，伤痕累累的那副皮囊脱落在一边，浸泡在湖水当中。虽然图腾玄蛇整体上小了很多，但这一次蜕皮似乎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虚弱。他在蜕皮，同时也跟莫凡玲玲一样听到了一切。他发出了叫声，像是在唤醒自己脑袋上还沉浸在悲愤交加当中的两个人。莫凡这才回过神来，赫然发现图腾玄蛇不知什么时候彻底的脱胎换骨了，一身光鲜的青黑色鳞甲彰显出了一只图腾生部的古老跟威严，庞大无比的身躯更代表着他主宰一切的地位。嘶嘶的声音，图腾玄蛇吐着红信子，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重了，他的眼睛死死地凝视着西面的天空，似乎那里有他的仇人似的。是啊，图腾玄蛇也是被罗冕一员陷害的，差点变成这次瘟病的替罪羔羊。你想要报仇？莫凡感到图腾玄蛇的愤怒，急忙问道。图腾玄蛇很通人性，他身体慢慢地支撑了起来，上升到足以俯瞰这座西湖的高度。图腾玄蛇张开了大嘴，发出了一种嘎嘎的怒吼之声，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君王从绝境当中存活下来，正宣告着那曾经企图将他扼杀的敌人，他们的噩梦到了。图腾玄蛇气势凛然，随着他仰天嘶吼，整个西湖都卷起了滔滔的巨浪，疯狂地朝着两岸拍打过去。哇，你完成蜕皮期了？莫凡站在图腾玄蛇的脑袋上惊喜地说道。在此之前，莫凡其实都挺害怕这条蛇 BOSS 的，但是感受到图腾玄蛇内心涌起的相似的愤怒之后，莫凡相信他现在想的和自己做的是完全一致的。罗冕一员的实力强得惊人，现在他手上又捏着城市的命脉，等他把英红草带回到总隔离区之后，他就会如日中天的，再想为王小军和他的徽鹰伸张就更难了。莫凡和玲玲现在就恨不得把罗冕一员千刀万剐，图腾玄蛇在这个时候完成了蜕皮，可谓是再及时不过了。 你是说你听我的？ 莫凡感觉到图腾玄蛇向自己心灵传达着一种特殊的语言，带着几分难以置信的指着自己说道。图腾玄蛇再一次传来了肯定的答复，这头蛇 BOSS 很清楚在他最虚弱的时候是谁帮助了自己，所以他会愿意成为化作莫凡心中的熊熊怒火，把这次瘟病、这次阴谋、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给彻底的焚成骨、焚成灰。 好啊，我们去宰了那个千刀万剐、死不足惜的家伙！ 莫凡欣喜若狂地喊道。一员仗着自己崇高的地位，仗着自己无与伦比的实力，便是如此的阴狠歹毒。那么现在图腾玄蛇完成他的蜕皮，霸者归来，任凭谁都别想保住他这条狗命了。 玲玲，告诉我位置。 莫凡跟身旁的玲玲说道。 他在西要塞和杭州总隔离区之间的小平原上，快到城市范围了。 玲玲回答。空间手环上被玲玲做过标记的，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冕议员现在身处什么位置。这个罗冕刚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便偷偷地潜回到城市了。他会劫杀王小军，那么也让他罗冕尝尝被半路劫杀的滋味。 好啊，大家伙，我们杀过去！ 莫凡站在图腾玄蛇的脑袋上，指着西面的方向高声地喊道。图腾玄蛇浑身覆盖着青黑色的鳞片，看上去跟盔甲一样，当他从西湖当中一飞冲天的时候，便化成了夜龙破天。别的会飞的生物那都是要扶摇而上的，不知多少次的翅膀奋力扇动才能抵达这云端，而图腾玄蛇却是直接窜上去的。抵达云端之后，西湖当中更是出现了一个逆流而上的惊天瀑布，壮观的令居住在西湖附近的人们有些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了。飞窜而起，图腾玄蛇的周围很快出现了跟他身躯一样颜色的迷雾，迷雾一方面如云气一样掩藏着他那巨大震撼的身躯，另一方面也拖着他飞向了杭州城的另外一个方向， 正是腾云驾雾的本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7章，从高楼林立、繁花似锦的杭州上空一掠而过，莫凡和玲玲都坐在图腾玄蛇的大脑袋上。从未体验过这种飞行的两个人内心剧烈地翻滚着。君主级的生物飞行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偌大的杭州市竟然很快变成了一片美丽的夜景，渐渐地落在后面了。再往前，晦暗不明的长空当中便可以看到很多白色的身影，他们是白魔鹰军团。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战斗，白魔鹰军团终于要突破安界，闯入到人类的地狱，闯到城市了。图腾玄蛇连看都没去看那群白魔鹰们，那双放射冷光的眼睛就俯视着下方那片小平原，跟莫凡一样带着满腔的愤怒寻找着罗冕议员的身影。 他就在下面，不过他好像和一些人碰头了，人还不少。 玲玲盯着小笔记本，急切地跟莫凡和图腾玄蛇说道：他们人多，我们……莫凡没把话说完，图腾玄蛇突然散去了所有的迷雾，蹒跚一样的蛇躯笔直地往广袤的地面上砸去，完全没有一点点顾虑。人多，他是图腾，是屹立擎天的君主玄蛇，别说是杭州城了，放眼整个世界都没有几个生物能够被他图腾玄蛇放在眼里的。小平原上，一个黑色的影子缓缓地从平原的草丛穿过，轻灵而又迅速，那正是截杀了王小军的罗冕议员。他对暗系的掌控非常的娴熟，每一次移动都能够连续跳跃过好几层的影子。 罗冕议员，属下们在这里等候多时。 一名长相粗狂的男子站在一片绿色的草林当中，他的身边还站着另外几名议员的手下。从这几个人散发的魔法气息来看，应该都有高阶的水准。罗冕议员慢慢地从阴影当中走出来，留着山羊胡须的他若是带着笑容，整个人看上去很和蔼可亲。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刚刚杀死了一个即将成为杭州城英雄的少年。 东西我已经到手了，你们几个应该很高兴，跟着我罗冕议员做事，迟早会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与只手遮天的权利。 罗冕议员笑着说道。粗狂的男子跟另外几名高阶法师也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个人说道： 那就由我们护送你回杭州总隔离区。 护送？ 罗冕议员轻蔑的一笑，似乎上一个和自己说护送的人他已经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那名粗狂的男子说道： 张红，这个杭州城能够说护送罗冕议员的可没有几个人。罗冕议员曾经是审判会击杀统领级妖魔数量最多的，他的记录保存在审判会最高殿堂的一座石碑上，至今还没有同级别的人打破他。 好了，多的话不用说，可别忘了这座杭州城还处在危险当中，需要我罗冕议员去解救他。解救他之后，拥戴我的人将变得更加庞大，那个时候谁都别想撼动我议员的地位，一掌一指也将指日可待。 罗冕议员大笑了起来，众人赶紧附和着说一些恭维的话。罗冕议员在几人的簇拥下正要往杭州的总隔离区，刚前行了几步，突然黑色长天当中出现了一道巨大旋转的紫黑色气流，狠狠地灌向这片大地，根部深深地扎入泥土当中的草皮都被轻易地掀飞了起来，化作了无数的碎片，卷成了一个浑浊的龙卷漩涡，弥漫在这小平原当中。浓浓的迷雾也慢慢地从这道贯穿天地的气流当中扩散开来，化作了一面迷雾之墙，挡在了罗冕议员那几个人的前行道路上。迷雾当中泛着青黑色冷光的身躯若隐若现， 粗壮的如同山的脊背一样。它的躯体冗长，可以反反复复地在迷雾当中交错盘绕，似乎有无数条山形的惊天巨蟒在里面翻腾着。可是当迷雾渐渐退去之后，这才震惊地发现，那是一头屹立起来能够抵达黑夜云端的摩天巨蛇。摩天巨蛇的脑袋高高地支撑着，它缓缓地低下头颅，像一个君王俯视着地面上那几名罪大恶极的人类，双眼中射下的冷芒都已经化作成巨大的宝剑，刺入到了几人的心脏中，让他们动弹不得。头颅的上方站着的那几个人正是怒发冲冠的莫凡和玲玲，他们是为王小军报仇而来。莫凡愤怒地看着罗冕议员，让他有些意外的是，站在罗冕议员身旁的那名粗狂的男子竟然是自己见过的。当初自己和唐月抵达湖心岛的时候，是这名叫做大生的人在那儿看护着，此时他跟议员在一起，正表明他就是守护一族当中的叛徒。大生的身体僵硬，他绝没有想到他的神图腾玄蛇竟然出现在这儿，他连抬头的勇气都没了，他害怕极了，就像当时莫凡第一次见到图腾玄蛇一样，卑微的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罗冕议员作为超阶法师，他的定力还是有一些的，他仰着头冷笑地说道， 你以为你还是当初的图腾吗？没有完成蜕皮，我一个人就可以灭了你。 图腾玄蛇突然张开了大口，朝地面喷出了一团黑色的雾状的能量，他们打在地上冲开了一个磅礴的黑色的波纹，波纹把大地粉碎了，让空间站立着。身处其中的几名罗冕议员的手下都被掀翻到空中，他们几个好歹都是高阶的法师，即便施展出了高阶的防御魔法，使用了魔具来抵挡，在图腾玄蛇的力量之下依旧是形如虚设的，所有的防御跟着大地一样化成碎片了。草芥一样在空中飞舞的他们身体也承受着一股撕裂的力量，其中一位修为较低的高阶法师被掀飞到50米高度的时候，身体突然间裂开了，肩膀、头颅和双腿全都跟躯干分离，鲜血从断口当中喷洒出来，涂在黑夜当中无比的醒目。其他几个人也没有多支撑几秒，像是坠到石磨地狱似的，身躯四分五裂不说，还被碾磨成了肉酱，漫天的飞洒着。这四个人顷刻间死亡，根本没有抵挡住图腾玄蛇随意的一个吐息，死状是无比的凄惨。唯一幸存下来的也就是那名叫做大生的叛徒，他是守护一族，他深知图腾玄蛇的实力，所以一开始就用全部的力量去抵挡，这样的他勉强地逃过了一劫。可他的身上也都是鲜血，从空中跌落下来之后已经是半个死人了。站在图腾玄蛇的头顶上，莫凡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那些可至少都是高阶级的法师啊，图腾玄蛇仅仅施展了一个技能便把他们都杀掉了，这图腾玄蛇究竟得强悍到什么程度呢？雾状的能量散去了，留下的是一块早已经面目全非的大地，数之不尽的裂痕朝着更远的地方蔓延着，像是被一个天神巨人狠狠地在上面踩一脚似的，留下了一个如深渊一样的脚印，还有扩散到四面八方的如峡谷一般的裂痕。在这片已经不能称之为大地的碎片区域里，还能够完好无损的也只有超阶法师罗冕议员，他的脸色非常难看，死死地盯着图腾玄蛇吼道， 明明还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蜕变，你在蜕皮期透支生命是想跟我同归于尽吗？ 罗冕议员怎么都不会相信这头蛇已经恢复到了全盛的状态，竟然还需要大半个月才能恢复。莫凡这心中暗暗地惊讶着，莫非是自己给他喂的那些地沟油版本的血迹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事实上莫凡真猜对了，血迹当中含着的病血是白魔鹰渴望的美食，同时也是图腾玄蛇的大滋补品，将图腾玄蛇蜕变时损伤的元气都给补足了。罗冕议员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造过的孽反倒是帮助了图腾玄蛇快速的恢复，在这个时候来取他的狗命了。罗冕一员面目狰狞，那被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须被残留的气浪打得凌乱不堪，他用手指着图腾玄蛇说道： 我当初放了你一马，既然你这么一心求死，我现在就把你杀了。图腾这种生物早就应该埋在古国的黄沙里，被写入灭绝的史书中，杀了你，这个世界上将再少一只图腾。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18章，图腾玄蛇依旧高傲地俯视着他。就在罗冕议员愤怒地咆哮时，他的一段身躯不知何时已经狠狠地甩向了罗冕议员。罗冕的反应还算及时，身体瞬间沉入到了一团影子之下，可以看到他影子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然后朝着四个方向散去，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莫凡有些惊讶，这个罗冕不知将初阶的遁影修炼到哪个级别了，竟然可以分化出这么多的虚影来迷惑敌人，这是自己还没有触碰到的境界。罗冕一员可以欺骗得了别人，却无法逃过图腾玄蛇那双锐利的眼睛。他的一段身躯重重地拍打下去，卷起了一股翻天的土浪，尾随着其中一个影子。土浪如龙，狠狠地撞向了影子，影子内的罗冕一员慌忙地跳了出来，却还是被这土浪给撞飞了上百米远。他咬着牙爬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暗影系的高阶魔法撕夜统治。此刻本就是黑夜，撕夜统治便化作了一块无法透进光芒的幕布，笼罩在了罗冕议员所在的这片区域当中，把这里化为了他的领域。罗冕议员完成星座的速度非常的快，他必须利用高阶魔法来掩护，否则以图腾玄蛇的进攻趋势，他休想完成任何一个超阶魔法。七个星座连在一起才是超阶的星宫，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图腾玄蛇突然间猛吸了一口气，身体出现了微微的膨胀，下一秒青色的蛇毒从他鳞甲的缝隙当中一下子释放了出来。蛇毒并不是像气体那样四处弥漫，而是凝聚在了一起，惊人的化作了图腾玄蛇自身的状态。蛇毒拟化成了九条通天巨蟒，更像是毁天灭地的青色飓风。在图腾玄蛇一声嘶吼之下，九道毒蟒飓风朝着罗冕议员的领域撞去。那撕夜统治笼阔的区域也算是庞大，可是和蛇毒所拟化的通天巨蟒相比还是小上了几分。其中一道通天巨蟒撞向了那一片撕夜，撕夜区域黑夜的幕布迅速被撕开了，毒雾弥漫着，迅速地包围了妄想利用黑雾做掩护的罗冕议员。雾浓如墙，根本就无法穿过。此时罗冕议员就被困在了这些毒气当中，迎接他的还有整整八道充斥着毒气的通天巨蟒，每一道撞下都是地动山摇的，青色的毒雾风暴肆意着。莫凡只能够从那青色的毒素当中看到罗冕议员已经是慌乱地在抵挡着，他似乎还拥有光系的力量，按理说光系是驱散毒性的最强魔法，罗冕议员的光系魔法却顷刻间被蛇毒给吞没了。蛇毒霸道至极，毒物之内不留一个活口，哪怕是一个超阶的法师，罗冕的所有防御在这九道毒素巨蟒的袭击下迅速地瓦解了。他的身体被毒素侵染，泛起了毒斑。此刻的罗冕离鬼门关已经很近了，图腾玄蛇的蛇毒近乎是无解的，可是这么一个恶人怎么可以就这么轻易的饶恕呢？绝不能让他痛快的死去。图腾玄蛇再深呼吸了一口气，把所有毒素都把它吸回到身体当中，卷起的狂风也把罗冕给扯入到图腾玄蛇的食道里。罗冕在空中翻转着， 当他意识到自己要被吸入到一个山洞般的蛇口当中时，他猛然间清醒过来，非常吃力地使用出最后的底牌。金色的光芒从罗冕的身体当中释放了出来，这些光芒在他周围组成了一个金色的盾牌，盾牌巨大，可以把罗冕一员镶在里面，像是一间金色的屋子保护住了他。图腾玄蛇的獠牙紧紧地咬住了这个坚硬无比的金色守护之盾，以他的咬合力竟然没法一口把它崩碎。图腾玄蛇再次张开了口，狠狠地咬了下去，只听见康的一声，像是咬在一颗钻石上一样，能够感觉到图腾玄蛇的獠牙都被这坚硬的物体给撼动了，金色盾牌上也只不过出现了细细的裂纹而已。罗冕议员被保护在其中，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胡须，脸上有一个苍白的笑容，还好这审判会赐予自己的钻盾保护了自己的性命，不然就被图腾玄蛇一口咬死了。这个钻盾的持续时间很长，足以拖延很久，可是图腾玄蛇突然间一卷舌头，把钻盾之内的罗冕议员直接卷到食道当中，吞到胃里了。咬不碎这个钻盾也没关系，蛇的胃可以消化一切，包括这金色的钻盾。蛇这种生物在把食物整个吞到腹中的时候，那个生物往往还活着，让罗冕议员慢慢地被胃酸给腐蚀而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在慢慢的腐烂过程当中，意识清醒的他会好好反省自己的罪孽的。罗冕议员似乎不甘这么死去，他在滚入食道中的时候奋力地朝着蛇头上的两个人喊道， 宁红草的手环还在我的手上，如果你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杀死我，那么整个杭州市都将遭受到白魔鹰的袭击，死的人将成千上万，放我一条生路，我将这个手环还给你们。你们的朋友已经死了，报了仇又有什么用，还不如把我放了，我可以以议员的身份给予他们很多很多的荣耀，还可以给你们两个所有你们想要的。 罗冕议员开始害怕了，他的那副不可一世的模样在图腾玄蛇面前荡然无存了。过去就听说这座城的神有多强，今天跟他撞在了一起，便发现自己高高在上的至尊超阶魔法是多么的可笑，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他不想死，只能求饶，再卑微一点都没有关系的。 空间手环还在他手上，里面全都是温病的解药，是王小军拿命换来的，要是跟着罗冕议员一起被腐蚀了，那些感染了温病的人怎么办啊？还有白魔鹰军团又要怎么对付啊？ 玲玲焦虑地说道。杀了罗冕议员，仇是报了，愤也泄了，可是杭州伤亡太惨重了。图腾玄蛇也根本不顾虑那么多了，直接把罗冕议员跟他的钻盾一口吞到胃壁的最深处，根本不给他逃出来的机会。莫凡还在思考，突然天边传来了一阵嘈杂之声，他抬起头望到不远处的天空，猛然发现茫茫如云一般的白魔鹰军团已经快扑过来了。这里可是离城市很近的小平原，过了这个平原便是杭州市的范围了，那里有房屋，有居民，有街道和学校，还有一个笼括了所有感染温病的总隔离区。那附近虽然被驱散的人很多，防止被感染，可是白魔鹰一旦进入城市的话，这些能够飞行的生物将会立刻化为夺走人们性命的魔鬼，根本就难以抵挡。白魔鹰军团越来越近了，目光穿过了朦胧的雾气，甚至还可以看见在更高的星空当中有一只银色的生物扑打着翅膀，正率领着几只体型巨大的魔鹰往杭州市逼近着。 啊，那是什么？银色的？ 莫凡无比惊恐地说道。 是银色琼主，西岭的统治者，正是他让所有的天鹰叛变的。 事态严重了，这样一只君主闯入到杭州城，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灾难呢？ 莫凡说道。不成灾难，不过是出现了一只统领级的翼苍狼，便是血流成河了。那么这样一只君主，还有足以遮蔽夜空的妖魔军团，又该给这座城市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噩梦呢？可是，要化解这场危机，又不得不需要空间手环当中的英红草。罗冕议员即便是吞到了图腾玄蛇的肚子里，那也一定是死死地拽住了这可以谈条件的筹码。 除非真正的放掉他，否则他很可能就直接毁掉这王小军拼死带回的解药。应该怎么办呢？此时莫凡不知如何是好了。嘎的一声，图腾玄蛇扬起头颅，朝着那漫天的白魔鹰发出了吼叫之声。白魔鹰们快速从他头顶飞过，飞向了杭州城。已经可以看到前面一批的白魔鹰开始俯冲了，他们就像发现陆地上肥美的猎物一样，只要飞下去随意这么一抓，那些并非法师的人类都太过脆弱，毫无抵抗能力。嘎嘎的声音又响起了，图腾玄蛇非常的愤怒，杭州可是他的领地，怎么可以容忍别的生物在这儿胡作非为呢？他摆动着身体，横穿过这个小平原，快速地游向了杭州城。他的体型庞大到跟山一样的高，杭州城的人们即便隔着很远，也可以看见他正在缓缓地行来。惊人的头颅，粗壮的躯体，走过的地方还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沟壑，跟一条小小的运河并排在杭州的市郊。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9章，街道居民当中响起了一片尖叫，人们躲到房屋里，却并不意味着能够躲过这些白色魔鬼的爪子。已经有人开始死亡了，庆幸的是这一带疏散的比较早，暂时不会出现成片的伤亡。白魔鹰像是白色的雨点一样密密麻麻地打落在城市的边缘，他们能够飞行，很多自愿加入战斗的魔法师都对他们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这城市当中掠夺杀戮。然而更加惊恐的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庞然之蛇正踏入到城市的边缘。那些守卫在这里的人对他的恐惧远远超过了白魔鹰。图腾玄蛇抵达了城市的边缘，他张开了大嘴，狠狠地朝着漫天的白魔鹰吐出了青色的毒雾。毒雾弥漫着，但凡将它吸入胸腔当中，便会在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变成僵硬的尸体的。图腾玄蛇的毒对白魔鹰有着极强的秒杀效果，天空中成片成片的这些白色妖魔跌落下来，砸在街道上，血肉模糊。毒雾笼罩在城市边缘的上空，化作了一个能够遮住这一角城市的毒气屏障，像是一个青色的结界划分了领地似的。那些来势汹汹的白魔鹰，只要胆敢飞入青色的范围，便立刻会变成尸体的。成百上千的白魔鹰死在毒气当中了，还有更多的白魔鹰军团自以为能够依仗数量的庞大来冲开这毒物屏障，结果也是一样的陨落了。毒气萦绕在上空，不曾落下一点毒性到人类居住的区域。人们本以为大难临头，都已经做好战死的准备了，谁知道天空当中的青色毒性结界为他们阻挡下了嗜血的白色妖魔。他们有些不敢相信地凝视着那头挤到城市当中的摩天之蛇。 他在保护我们， 一名魔法协会的中间法师说道。在这名女法师的身后，有一群刚刚要从养老院转移的老人。这些老人根本就没接到要避难的信号，就像他们被丢弃在养老院当中似的。这个社会对他们不闻不问的，唯有这名魔法协会的女法师此时正在保护着他们。那些老人们也不禁抬起头，他们看到一只摩天巨蛇正在用毒素成片成片地杀死入侵杭州的白魔鹰。惊喜交加当中，想起了杭州市一个古老的传说，这座城市是有什么东西在守护着的，它是一条首尾相连如同围墙一样大的蛇。图腾玄蛇屹立在城市的边缘，他仰着头颅，目光平视着那些不断朝这里飞来的白魔鹰们。或许在他的眼中，这些白魔鹰只不过是成群结队的苍蝇和蚊子，数量再多也没什么好怕的。 他不断地喷出毒雾来，把这些毒雾的屏障变得更加浓密了，绝不让任何一只白魔鹰闯入。突然间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目光抬高了，双眼如同探照灯一样释放出寒冷的光芒，直指向更高的天空。在头顶更高处，赫然是一只银色的天空穹主。这只银色穹主同样俯视着大地上的图腾玄蛇，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一般愤怒地啼叫了起来，叫声在这城市的上空尖锐地回荡着。城市上空，审判长黎天、军师云峰两个人周身都围绕着水带状如结界的物体，锋利的羽毛像是横向刮来的暴雨，疯狂地刺向他们两个人。他们身上的水域结界仅仅抵挡下了一波，很快就被这些银色的羽毛所瓦解了，身上也出现了细细的伤痕。银色穹主非常的狡猾，他似乎非常熟悉人类施展魔法的步骤，与他对抗的人都是超阶法师，而真正能够穿透他银色羽毛盔甲的能量就只有超阶魔法。他身上的羽毛可以变换自如，此刻数以万计的锋利刀刃像一个剧烈搅动的旋风萦绕在他们身躯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把他完全保护在其中的利刃领域。这利刃领域不仅可以做到完美的防御，更可以任意的操纵飞向他要击中的目标。正是这些控制自如的银色羽毛给几位超阶法师造成了极大的阻碍，每当他们要吟唱出超阶魔法的时候，这些不可小觑的羽毛总会接踵而来的，根本不给他们构建星宫的机会。星宫终究是复杂的，需要整整七道星座衔接在一起，而能够在极短时间之内完成星宫的人非常少，至少黎天、云峰、祝盟、唐中等人都无法做到。四人的实力都很强，高阶魔法甚至可以做到瞬间完成，很可惜的是任何高阶魔法的威力都不足以打穿银色穹主的羽刃领域。这羽刃领域完全就是一个笼罩在他身体周围的防御风暴，任何强大的毁灭魔法都会被他们打得烟消云散的。 怎么办？他的这个利刃领域不破的话，我们连他一个外伤都造成不了。 黎天审判长皱着眉头说道，超阶魔法总是被打断，高阶又近乎无效，银色穹主将自己的银色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完全是立于不败之地。 破不了也得破。 祝盟议员神色狂怒道，几名超阶法师里面就属他最为暴躁了，掌控着强大雷电之力的他已经在五瓶颈的掩护之下退到了远处，此刻他的周围已经出现了整整五个紫色的星座，他的排列速度相当之快了，就看见漫天的星轨和星图在星座的整个轮廓上急速填充，这种境界绝不是普通的超阶法师能够达到的。 他好像在注视地面，他分神了，朱蒙议员，好机会！ 武平井大叫了一声。武平井已经做好抵挡漫天飞雨的准备了，没想到是银色穹主注意力竟然放在地面上了，地面上似乎有引起他狂躁的东西。现在祝盟和武平井也没有时间去研究究竟什么在地上，祝盟迅速地构造出了最后两个星座，七星座完成，星子密密麻麻绚丽的如同一条璀璨的银河一样，星轨将这漫天的星点连在了一起，描画成了最为唯美的星图，星图交相辉映着，八方对称，构建出了充斥着神秘力量的星座。星座再衔接，巍峨瑰丽的星宫豁然成型了，深紫色的雷霆在祝盟议员方圆数百米的范围之内狂舞，随着整座星宫绽放出印满长天的紫色，一柄震惊骇俗的雷电戟被祝盟议员从虚空当中给拔了出来，雷电戟狠狠地挥出来，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变得硕大无比了，一柄接着一柄的雷电戟划过了九道长长的光线，光线飞向了银色穹主所在的羽刃领域，构成了一个由九道擎天雷柱所组成的雷伐牢笼，聚成了最强的禁锢之链，将银色穹主牢牢地锁在了那片天空。 这雷界之法虽然威力也远不如禁锢住图腾玄蛇时的阵法，但用来锁住这银色穹主此刻的嚣张气焰还是绰绰有余的。面对从四面八方袭来的闪电，银色穹主震怒了，他尝试着用自己的力量去把它摧毁，却发现这个超阶领域最强的禁锢魔法根本就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冲散的。他身体开始下沉了，把这个雷电的牢笼狠狠地往下冲，整个雷界之法因为它的冲撞力也往下沉，沉到了一定的高度，银色穹主突然尖声啼叫起来，这尖叫声响彻了整个的夜幕天穹，回荡在了白魔鹰的军团当中。原本还在试图穿过毒雾的白魔鹰军团听到自己君主的呼唤，便一下子云团一样的聚集了过来。 他在做什么？把这些虾兵蟹将换过来，难道就可以解开雷界之法吗？ 筑盟议员说道。筑盟议员刚刚发问，却看到密集的像一张张白色的网的白魔鹰军团开始疯狂地往雷界之法上撞去。第一批撞向雷界之法的白魔鹰大概有100只左右，他们或许是一个巢穴中的，行动有素，可他们只要一触碰到雷电戟当中穿插的闪电链，这身体立刻就崩解了，变成了无数的血珠飞散开来。第一批阵亡之后，又有更多的白魔鹰奋不顾身地撞向了雷界之法，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战将级的生物，他们和那些奴仆一样，根本无法抵挡超阶闪电的力量。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20章，越来越多的白魔鹰在银色穹主的命令下冲撞着雷界之阀，飞蛾扑火，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死亡的已经过千了，血珠变成了弥漫数公里的血雾，无比的凄惨。筑盟议员愣住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统治者竟然为了快速解除自身的封印，便让自己的子民们排排的送死。终于雷界之阀的封印在这样无休止的撞击之下明显出现了晃动，正在一点点的减弱着。银色穹主看到了成效之后便大肆的呼唤，于是越来越多的白魔鹰飞向了这里，撞得粉身碎骨。在高血统的生物面前，低等生物太过卑微了。雷界之阀纵然强大，紧固住银色穹主的时间也非常有限，为了不让自己受伤，银色穹主已经牺牲了数千只的白魔鹰。冷血的银色穹主终于从雷电枷锁中挣脱了，他再一次飞到更高的天空当中，身上的银色羽毛根根立起来，顿时万千的银色光芒狠狠地穿梭过了这片黑色的幕布，密密麻麻地打向了五名超阶法师。这些光线拥有极强的贯穿之力，普通的防御完全抵挡不住，但五瓶颈原本是保护着筑盟议员，他已经魔具和防御魔法同时使用了，依旧没有抵挡住这万千银色的光线，他的身体被千穿百孔了。这些光线还带着他的血液飞向了筑盟，筑盟的左肩被打穿了一个血窟窿，他忍着剧痛飞向了五瓶颈，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从夺命的冷光当中给拉走了。五瓶颈身负重伤了，如果不是筑盟议员把他从那不停贯穿而来的银色光线当中救走的话，五瓶颈已经变成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了。唐中急忙飞来掩护两个伤员撤退，五瓶颈脸色苍白，身上的窟窿不停地流着血，他有些虚弱地看着筑盟议员。 议员大人，我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我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你也受伤了，我们还是退回到城市的防御结界内。 说的什么话？如果连我们都退守了，谁来挡住这个妖孽？你要知道，他的任何一个技能都会给这座城市带来多么可怕的毁灭力。 只要这股毁灭力量落在任何一座医院、学校，死亡人数便成百上千。 祝盟议员有些愤怒地说道。祝盟议员冷冷地注视着银色穹主，他浑然不在意肩膀上不停流血的伤口。他不是银色穹主这种冷血的上位者，可以为了不受伤而让数千子民就那样白白地送死。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便是因为人类有血有肉，更有情感，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意义。假如自己作为一个议员都对一座城市的数百万上千万的生灵置之不理，为此潜逃的话，那自己跟这些妖魔和畜生又有什么区别呢？受点伤算什么？只要不让这样一个冷酷嗜血的银色魔鬼闯到城市当中，只要不让城市生命大量的灰飞烟灭，便是死都值得了。 该死的畜生，我会让你知道，侵入我们人类之城是你这辈子动过最愚蠢的念头。 祝盟议员一咬牙，开启了一直都没有用过的魔具天庭公铠。从黑夜战斗到黎明，天都已经微亮了，就在这细微的天空顶端，毫无征兆地劈下了一道足以照亮整座城市的苍白的闪电，就像是天神降在人间的一道劫难惩罚一样。苍白的闪电震惊骇俗，就落在了祝盟议员的身上。耀眼夺目之间，充斥着闪电光弧的铠甲披在了祝盟议员的周身，把他从脑袋一直武装到了脚踝。那是一件威风凛凛的雷电铠甲，上天赐予的一般。同时，祝盟议员背后还有一对火焰的翅膀。于是，这名法师全副武装之后，便化作了一个掌控着至高类与火之力的勇士，气势凛然。雷火两系是所有元素当中毁灭力量最强的。祝盟议员拍打着身上的火焰翅膀，飞向了银色穹主。飞行的过程当中，他再一次的唤起了一个魔具，是火焰，炙热的在他手掌心上熊熊燃烧着，烈焰向周围扩散着，竟然幻化成了一柄通红的骑士长枪。骑士长枪惊现的那一刻，天边正好有一轮通红的旭日悬挂在山峦之间。祝盟议员手持着这柄烈焰骑士长枪，从这颗初生的旭日中间切过，像是借助了耀日之芒，手上的长枪变得更加剧烈了，燃得天空一片的火红。和银色群主相比，祝盟议员的体型太过渺小了，可他手掌间持着的这股力量却是磅礴而震撼的。银色穹主周身的利刃领域与这烈焰长枪接触之后，便迅速地烧成了灰烬。祝盟议员狠狠地杀入到了银色穹主的领域当中，那些控制自如的利刃妄想绕开烈焰之力，将祝盟议员给切成碎片，但是所有的利刃都被那件宫廷雷铠给阻挡在外边了。炙热贯穿而过，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火云。银色的防御被狠狠地破开了，荡开的火纹把这个银色领域焚了大半，威力惊人，让唐中、黎天和云峰三个人都有些瞠目结舌了。银色的利刃领域终于被破开了，被祝盟议员的雷霆公铠和旭日长枪给冲开，这是他们战斗到现在唯一的收获。然而这一切并不决定了银色穹主的生死。银色穹主冷傲地凝视着祝盟议员，瞳孔当中闪过了一丝轻蔑，他扬起了硕大的翅膀，在祝盟议员即将逼近他的时候狠狠地向他扇去。祝盟议员纵然穿破了银色穹主的绝对领域，纵然用让火焰与雷电之力打在银色穹主的身上，可是他的力量还不足以彻底地刺穿银色穹主的身躯。当翅膀拍向他的时候，也就化为了一颗紫色和红色交织的陨石，从数千米的天空当中倾斜地坠落。祝盟议员坠向了大地，砸向了城市的边缘，一整条街道在这股冲击力下瞬间化为乌有了。所幸这里的人早已经被驱散了，不然又不知有多少条人命要无辜地死去。长长的废墟当中，祝盟议员的枪模具已经变成了一团慢慢熄灭的火焰，他身上的那件铠甲守住了他的性命，但是已经破碎不堪了。 祝盟议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他勉强地支撑起了身体，不甘又愤怒地注视着天空当中那个不可一世的银色穹主。这西陵的统治者比想象中强大太多了，他们五名超阶法师联手也敌不过他呀。用尽全力的祝盟议员又有些无奈苦涩地回头看了一眼高楼林立的城市，他能够想象到在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城市会变成多么可怕的废墟，废墟当中又会有多少人彻底的失去生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无能，高空当中只剩下军师云峰、审判长黎天还有唐中这三个人，三个人当中也只有云峰的实力要强于祝盟议员一些，另外两位审判长他们对超阶魔法的运用还没有达到随心应手的境界。就在他们有些束手无策的时候，下边的城市突然传来了一声震天的嘶吼，青黑色的迷雾托起了一条身躯如摩天大楼一样的巨蛇，巨蛇直接穿过了茫茫的白魔鹰的军团，它身上缭绕的毒素让所有的白魔鹰不敢接近它半分，它轻易地穿过了这层魔法师们最难以跨越的军团的障碍，径直地飞向了银色穹主所在的那片天空。银色穹主在整个战斗的过程当中总会看向地面，他所忌惮的正是地上这头图腾玄蛇。当图腾玄蛇飞到跟他一样高度的时候，银色穹主不停地尖叫着，很害怕他靠近一样，他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白色军团，白色军团再一次飞蛾扑火一样的撞向了图腾玄蛇，撞向他周身的毒物。银色穹主拥有他的利刃领域，让几位超阶法师都束手无策，同样的图腾玄蛇也拥有他无与伦比的君主领域，那就是青色的犹如屏障的毒气。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